不能不住也住嘴巴。爸爸爸脑袋不听话，有问题关键想要说话，疯狂的欲望爬过脑海，不要忍耐，随时要爆炸，十五分钟跪下，十六封杀，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叫，让你慢慢扭一下，爸爸一起恰恰，跳舞的人会曝光，走了不解压，让你慢慢扭一下，爸爸一起恰恰，到夜里传染成长，一起大声唱，够呛吧，音乐那么辣，气氛忍不住也住几把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咱们说到牛宝元到了宝局之后，他一屁股呢就坐在推牌九的天门这儿了。大家伙都不认识他呀。嘿，这个年轻人很精神，瞧着。一看这年轻人出手挺大方，30两银子的赌注，还有3两碎银子就压在天门上。为什么还得搁3两碎银子呢？这是头钱，30两银子是赌注，要是赢了呢，就赢这30两的。另外这3两啊，甭管你输还是赢，都得归给宝局的局监。宝元呢，压上了头道。大家伙全压上了，庄家呢就得打这骰子，然后分牌到各门。嘿，一翻牌，宝元取了个天杠，赢了，接着又赢了，宝元差不多祖赢。就在这时候，脚步声音响，官老剑客进来了，因为爷儿俩早就商量好了。宝元站起来假装不认识，哟，老爷子您来玩了，您岁数大，这让给您。官老剑客一摆手，啊，我是跟这位进来的。那就暗中告诉宝元，这位就是骆进财。宝元瞧了瞧，这时候所有耍钱的人全起来了，都冲这位抱拳，哟，丁二爷您来了，您这边这边这边，对哪门好啊？二爷，天门呢？静气大点儿。宝元瞧着骆进财呢，骆进财也瞧了瞧宝元，心说：我二爷进来，他怎么不打招呼啊？他就挨着宝元坐下了。我呀，压20两银子头道。这回宝元一翻牌呢，没想到起了个第10，这进财可就输了。他又下了20两，嘿，又输了。进财可就急了，40两银子，又掏了50两，往这一搁，就跟宝元说：“你的手不行啊，这回啊，我看牌。”骆进财下的赌注可不小，50两。庄家分牌到了位了，进财想翻这牌，宝元偏不让他翻。进财刚要伸手，那宝元手多快呀，伸手啪一翻这两张牌，嘿，真巧，一张长三，一张幺格，3料大烟看星星，第10。这进财要输了，庄家要捞钱，进财可就急了，两只手一捂的银子不成，他看牌不算，我不给钱。宝元呢就把这些银子推给庄家，谁看不一样啊，输了就得给钱。进财一看银子没了，冲宝元一瞪眼，怎么